陈果这都目瞪口呆了，这毁人不倦也太惨了吧。晚上有叶修、苏沐橙，白天是张新杰、林敬言，全明星阵容轮着班的伺候，这是何等的荣耀啊。看着这阵容，陈果觉得这事儿必须得成，不成都对不起这干戈。 我们要等等他再报名吗？ 陈果问。 嗯，也可以，反正报名这个月里就行。 小安和罗吉这几天也要过来了吧？到时等了一起，没准全能凑齐了。 安文义和罗吉两个都是大学生，这会儿当然也是暑假了。安文义那边是要先回家一段日子，有说八月份过了真人走访一下，罗吉那边却是在跟着导师做什么课题，得到八月份假期才能开始，倒也表示回来看看。现在八月已经到了，这些个人什么时候来倒也还没准信儿，但照之前的说法，进了八月那就充满无限的可能性了。毁人不倦这边呢，还真叫魏琛给猜对了，继续拾荒被杀被灭，他当然猜到全是叶修搞出来的事儿。没有人能够24小时不休息，这种道理有谁不懂？于是毁人不倦也就开始试着和叶修他们的打时间差。果不其然，活动时间放到白天以后，情况好转了很多。毁人不倦也算是狡猾，没有转得那么干净，时不时的还会有意去晚上的时间段转转，但是他同样也不可能24小时不休息，再留痕迹，他的活动重点也绕开大部分时间段。结果被安文义这样细心谨慎的家伙一统计，再被魏琛这样不知狡猾而且猥琐的家伙一分析，就暴露了。每天清晨都是不会遇到那些家伙的时间段，这一点毁人不倦已经完全搞明白了。这一天的清晨，毁人不倦又是喜气洋洋的上线了，反正那些家伙也不会出现，他也无所谓真身还是马甲了，更何况他的马甲也早没用了。毁人不倦四下溜达了一圈，当然是想拾个荒的，不过作为个人而言，贫乏的情报是限制毁人不倦拾荒事业走向规模的最大后腿，不过从事了这么久这项事业，毁人不倦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会注意一些可以利用到的细节，比如每周 BOSS 的刷新，他也会尽可能的做记录，那些已经 BOSS 被杀的区域当然再不会去转悠，再比如他会时常留意到传送阵、主干道等一些必经之地，当有大量的大公会玩家集中涌向某地时，那多半就是有状况发生了。野兔 BOSS 的争夺战是毁人不倦最爱的拾荒场，就像坐惯了飞机不愿意乘火车一样，再在这种场面赚得大丰收后，毁人不倦就有些看不上普通玩家之间的小打小闹了，那些场合拾得再多也比不上大公会精英团玩家身上爆出的三两样。野兔 BOSS 是最高端的俱乐部公会的主战场，而这主战场又是毁人不倦这种最高端的拾荒者最喜欢出没的拾荒场。在用时间差的方式克服了这段时间以来最大的骚扰后，毁人不倦继续精神抖擞地开始了他的事业。八月二日，已是夏季转会期第五个星期的星期五，距离本周结束还有三天， BOSS 已经被诛杀了绝大部分，这种情况下对于任何人来说，获取情报都变得越发的容易，因为需要搜集情报的范围变得更狭小了。上一个 BOSS 毁人不倦没有赶上，眼睁睁地看着系统公告出来后才知道，不过他没有灰心丧气，只是拥有一己之力的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赶不上趟的，现在已经是周末，对于他而言绝对是机会更多的时候。终于新一个刷新 BOSS 后的动静被毁人不倦捕捉到了，他暗跟着一群涌出传送阵的蓝西哥玩家的身后来到了主城外的练习区， 很快就看到了刷出的 BOSS 以及在那里已经忙活上的烟雨工会。最近各大工会杀 BOSS 总是很匆忙，因为有两个竞争力无比强大的对手，一对上他们总是讨不到好。和这两个对手根本没人敢去玩什么后发制人，所有工会都是能早到场就早杀，先多添点仇恨输出在手再说，这之后再混乱见机行事。这样的法子倒也让他们隔三差五的能混上一个，不至于一直两手空空。兰西格到镇一看，烟雨工会已在忙碌，二话没说就扑上去了。两家工会之间的碰撞非常轻，看起来很和谐的在那儿疯打 BOSS， 这是完全在为霸气雄图的道阵做铺垫，完全不去互相影响了。这场面对于毁人不倦这个拾荒者来说当然很不幸了，没有玩家 PK 的话，他哪里来的爆出装备可见呢？只不过这只是时候未到罢了。毁人不倦没有上前，耐着心的在一边候着，直至又来了两家工会，其中一家霸气雄图的名头密密麻麻地排列在助人的头顶。毁人不倦知道他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了。霸气雄图一现身，各大工会果然都紧张起来了。毁人不倦甚至听到了因为大多人叹息汇聚在一起后放大的恐怖声音。毁人不倦没有理会他们的紧张，不关他事，他只等对方站成一团后冲上去拾装备就是了。今天会有多少收成呢？毁人不倦心里盘算着，却不想霸气雄图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分开的两支团队不知不觉竟然把他夹在当间了。毁人不倦还是没太当回事，他觉得这是霸气雄图要抢 BOSS 的战术罢了，却不知这是霸气雄图两边团队的领队人却已经在消息交流了。咦，好像就是叶秋说的那个人，林静年说着。毁人不倦是这个名字，张新杰回道。在这鬼鬼祟祟的，看来确实是想拾荒了，林静年说。赶紧收拾掉吧，别耽误了抢 BOSS。 张新杰消息一发，这边就已经下指示了，林静言那边同样。霸气雄图完全无条件执行这两位大手的指示，迅速一个冲锋。毁人不倦被灭了，他那高强的身手甚至都没来得及在人们面前展示一下，被团扑一波灭掉的一瞬，他甚至还在想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在里边。因为他漂浮到半空的灵魂看到霸气雄图的玩家角色飞快的就已经冲向 BOSS 战场了，似乎完全没有因为杀他而停下脚步，杀他好像并不是对方很特意的一个举动啊。是啊，两位职业圈的指挥大的各顶百人团队，杀他还需要更特意的话，那真是要笑死人了。毁人不倦飞快复活，飞快冲回这里，还好 BOSS 战还没结束，战场一片混乱，正是拾荒的大好时机。毁人不倦连忙就冲了上去，霸气雄图的玩家却是自发的上心着两位职业选手关心的事情，立刻有人报告， 刚才我们杀掉的那个忍者又来了。 哦，杀掉吧，张新杰平凡的一句话，霸气雄图立刻调集致命火力轰向毁人不倦。这一次毁人不倦有所察觉，他连忙躲开，但霸气雄图这是接了大神的指示，立刻不依不饶地继续追上。毁人不倦有点懵了，以往这种场合可没见有哪家俱乐部工会会对他这么尽心尽力的，尤其是这种 BOSS 正抢到关键的时刻。毁人不倦拾荒学问大着呢，他挑好的时机都是那种对方顾及不到他的时候，不然直接往人精英团人堆里扎，技术再好也会被拍成瓜呀。但这一次对方居然直接向他转火，还那么不依不饶，这种情况简直就是像是那个家伙在追杀他一样。毁人不倦的脑子顿时有点不够用了， 这明明的是霸图的人呢，搞毛线呢？ 咦，这小子有两下子呢。 这时却是林俊言发现了毁人不倦不赖的身手，有了点兴趣，亲自拎着砖就上来了。高人亲自出马，又有多人支援，毁人不倦终于还是被料理掉了。 不赖呢，网游里居然也有这水平的家伙， 林俊言对张新杰说着。 哼，难怪那家伙会有兴趣，可能不只是想报仇什么的吧。 张新杰说。 你还信他随口编出来的鬼话呀？哼， 林静言笑。 看他一会儿还来不来？ 来了还杀吗？ 杀，答应了，当然就杀。 张新杰毫没犹豫。张新杰、林静言忙碌的一大早上，叶修他们正睡得香甜。毁人不倦实力不俗，两个老辣的选手肯定能看出来。被发现的话，会不会被霸图抢走？这个问题陈国担心过，叶修却是挺不以为然的。 进了两位大牌了，霸图现在人多到该往外清，还往里引介。战队是打游戏来比赛的，但组建战队可不是游戏，见个不错的人就想收进队，这是玩游戏的思路。 当天早上，毁人不倦壮烈了共计五次，第一次以为有什么误会，再来第二次还是觉得难以置信，再来三次四次，毁人不倦终于肯定是被盯上了，于是换号再来，用角色墨白贡献了第五次壮烈。至此毁人不倦终于是明白了，他是继续被那家伙盯上了，即便是白天他也不会有拾荒的机会了。他拾了这么久，哪里不知道霸气雄图正好和那家伙那帮人岔开了时段，分享了这一整天呢。 这两帮人原来是一伙的，难怪刚刚好岔开时间。 毁人不倦愤恨地想着，不过这构思还是单纯了点儿。